12:05:0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第五天星期三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是的，全新的一周，我们从周三开始直播。因为前两天啊，韩丽，我右边的这位，好好的歇息了一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今天能看见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公照，然后你们能看见韩丽终于换帽子了。 对对对对对， 他的精神面貌确实又不一样了，因为确实休息好了， 然后是的， 把这个周末加上再带上自己的两天年假，然后一下给休息的他那个气色啊、血色呀、啊，还有他的貌似啊，都好，貌似都好。 对，这个老帽子，这个暂时下班，然后我也终于买到了。其实这个冬天很流行的贝雷帽， 贝雷的啊， 因为我脑袋比较小，所以一直很难买到。最后呢，终于买到了一个设计师品牌的一个符合我这种小脑袋的帽子哈。 撑不起来，原来都是画家的那种。 武松， 武松也是，武松也有这么一顶。 因为在冬天，我觉得对于很多短发女生来说，有一顶帽子呢是特别的保暖， 是， 同时呢也会提升你的整体的这个拉伸，你整体的高度哈。 而且你看见有很多女生，她就是不戴护耳的帽子啊。如果她实在是动不过自己了，她自己买一个单买一个护耳都行。 护耳， 对，就是那个就跟耳机似的，知道吗？就像你现在戴的这耳机， 毛茸茸的哈。 对。 因为确实今天我们也感觉到北京有点变天了，明天呢将会更冷啊，-7度左右了啊。 对对， 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然后让自己呢吃得好好的，暖暖的，同时呢造型 look 上呢也是不要因为冬天哈、啊、就很臃肿啊等等等等哈、啊、这个词儿我不常用哈、啊、 臃堵，我的天哪，您这个排便不长，你这是 臃肿 啊 臃肿。 对，应该让自己呢还是保持一个美感哈。今天晚上我们回归了，所以呢直播帖呢也派出红人登场， 是 红人已经到了1674红，1674红，不知道大家想不想我们呢？ 想不想我们都来了，周三我们开始，周四我还有一天值班，然后韩丽和默默会再给大家一天精彩的周五。 不管直播还是录播，都谢谢你们和我们在一起。 我的过去未来视线所及，全都是你的家乡地，我的关心治疗你残缺的自信，我是你不容怀疑的决定。我们才有了共同的话题，我们的晚餐才能再继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友谊。全都送给你，好的坏的全都放弃，这就是你倔强爱情的胜利，得到的也许是你不要的结局。 一般来说，只要隐姓埋名乐队唱完之后呢，陈老师就已经在这个幕布帘后面候着了哈。 那是啊， 所以带来这首《倔强爱情的胜利》， 而且非常拖得住。你看，隐姓埋名，哎，顾名思义，都是一些称自己为无名之辈的人来干的这个事情。但是陈老师可不是无名之辈，陈老师简直是如日中天，出道多年啊。 对， 隐姓埋名的他们宁可自己隐姓埋名，不让大家自己知道是谁。 包括这个成员哈、也是飘忽不定的哈。好吧，这就是男左女右的调子。刚才呢，我们也是舔着老脸问大家想我们吗？然后真是有个把喊想。 对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一般搞对象的 喊完走了， 语气就是有多想， 对，不给红包不告诉你。 反正一般来说，只有分离哈，是就是暂时的分离，是最能够衡量吃出彼此啊，大家在心中彼此心中的一个分量的。 是， 如果真的有想念，尤其因为在录播的时候，我也把你的那个豪华冷笑话，多少年之前的那些陈这么烂谷子，我也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了。 过时，过时。 对，但是如果没听过的话呢，会觉得挺有趣的哈。 可以。 听过的朋友会觉得啊，那个时代啊， 也过去了。你其实说实话，你看有很多小品啊、相声啊，就是只能是在那个年代那么一路过来听，你在那儿笑得特高兴。 嗯， 你比如说你把很多，你比如说常老先生的啊，侯老先生的那个时代的梗，你拿到这个2010几年，你确实你可能就不太能笑出来，因为他跟那个你的这个节奏跟你的那个爆发点已经不一样了，是这样。 是哈，无论如何呢，都希望你找到自己生活中的乐趣啊，能够在你寂寞无聊孤单的时候陪伴你的声音。 好，这首歌来自 Tori Amos， 名字叫做乌云骑士。Those climate blind. 乌云骑士，来自 Tori Amos。 这个能听出来骑的是摩托啊，骑自行车绝对不是刚才那个点儿那个速度，叮叮当叮叮当的，估计是快下雨了，所以得赶紧多啊，那个、挂高档，拧狂拧油门，赶紧开回家去。 嗯，听歌的时候呢，也浏览了这大家给我们留下的小纸条哈，但是真的没有人去求红，可能确实。几天没直播哈，也掉了不少粉儿， 也是这个温度下降的缘故吧。这两天你离开北京，它确实是北京忽然刮起几阵西北风，一下把温度给降下来。 啊、 虽然它降下来了，但是我知道对你无碍，因为你去的是家乡嘛，你去的是比北京更冷的，是直接冷到零下十几度、二十度的那地方，你再回来也仍然属于暖和的。 我跟你讲啊，即便是回到那么冷的地儿哈，但是我。确实可能在外面走的时间比较短，我依然没有穿秋裤 啊，那还好。 于是乎呢，我深深的感知得到哈，就是这份职业和年轻的你们在一起啊，给了我多少和这个42岁不匹配的一些生活的配搭、啊、 哎，你感谢那个两边都有你的亲朋家人们吧、嗯、要不是他们给你来回接送，你穿一小短裤我看看， 没有了， 几分钟两分钟冻透。 我肯定穿牛仔裤，但是我就没有穿秋裤了、 哦、 然后我们当时特逗哈，在这个吃饭的环节当中呢，大家肯定要 推杯换盏嘛、嗯、对吧，终于不用晚上上班了哈，也可以让自己微醺一下。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游戏，大家每个人，你们也玩过吧，就每个人提议哈，这个提议呢就要有人跟你响应啊，哪怕一个人也得行，要如果没有人跟你响应的话，你就得自己喝好多杯，对吧？ 好家伙， 然后我当时就想， 这死活我就跟你说我不响应，怎么了，就把你灌醉。 东北人多实在啊，哪像你啊。 这么回事啊， 就是说现场穿秋裤的喝一杯，没穿秋裤的喝一杯。 我是啊、那就是谁都逃不掉了，要么就是穿的，要么就是没穿的嘛。 然后当时真的我们十七八个人哈，没穿秋裤的只有三个人、其中只有两个女生和一个男生，就基本上大家都穿秋裤哈，就只有这么几个对于42岁老寒腿哈完全置之不理的。 你说哎，你说要像我这种穿了一个半秋裤算怎么办，两杯都喝呀。我这个 你就给自己评估呗，如果已经过了大腿根，你的整个腿都占了2/3的话、我认为应该是算穿了， 嗯， 对吧？ 有的时候我这球吧往下秃噜， 然后因为我外面穿一个很厚的大衣、所以我里面呢就穿了一个衬衫，你知道吗？衬衫。于是乎呢，我有个朋友的妈妈就跟我说，东北话啊，你瞧你。就穿个布闪子 啊，你看布闪子还 对东北话管叫布闪子，觉得回去还是很亲切的哈，有许多久违的美食啊，有许多熟悉的面孔，大家在一起呢真的好像是一下子坐上时光机回到了小时候。 对， 只是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变成了我们那时候的年纪了， 年轻人长大了， 有一点不浪漫感觉，一直到彩虹出现那天，这一刻才发现，在想一次之前，明明知道你会走远，我还是。 嘉颖演唱的《最初的记忆》。是啊，男左女右陪伴大家都已经11年之久了，如果真的追溯到最初的话，不知道对你而言是哪一个这一辈、 生疏了小韩业务生疏了怎么没两天啊， 就是这点都睡了、你知道吗、你看你说工作这件事情哈、它还是要有一个节奏啊， 全不离手啊，这点 对，就是保证自己总是在那个状态里哈。今天晚上选个红人，又选个二红的啊，是两次都红过的孙家露露。他说我上次成为红人呢，是和老公领证的日子，现在宝宝都2月了。 哎呀，恭喜恭喜，2个月哈。这个正好赶上，你是在北京吗？你如果是在北京的话，这两天正好赶上就降温了。小宝宝呢，就别出屋啊，这个就在这个屋子里晒晒太阳，用一个阳光室，或者是在那个接着那个窗台啊，往里边晒的那阳光也是很好的。 我跟你讲啊，今天呢，北京的温度是最高温度-2度，最低温度呢是-3度，对吧？ 是。 明天呢，各位朋友，最高温度才-2度。 那-2度，就是说全天在零下的时候， 最低温度是-9度， 可以有那种哈气感了哈。 对， 这绝对有哈气感了。 这是北京的明天的变天的温度。 对， 可是来看看我家乡啊，在辽宁的一座小城市里， 永远在-10度以下。 今天是-11度最低温度，最高温度是-3度，而明天呢？最低温度降到-21度， 这就够呛了。 最高温度是-7度， -7度，哎，你们那儿左右温差够大的呀， 早晚特别的大 啊，一蹦上天，一脚下地，你知道吗？这种。 但是呢，就是还是要冷暖自知吧，哈，就是看看你自己，你的那个耐寒能力啊，或者说你对这个服装的要求。 我就怕这种早晚温差或者是室内外温差巨大的这种情况，因为这就直接涉及到你刚才说的自己的着装问题。你说我是穿什么好不穿什么好，我到了里边你说我是脱是不脱， 开衫 我到了外面我怎么穿，你知道吗？ 那种开衫的毛衣里面有一个什么T 恤或者是衬衣啊，这个比较 OK 了。但就是秋裤这件事儿，你脱不了，是吧？ 很麻烦。 所以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在冬天愿意穿长筒靴啊，这个我是觉得挺棒的，它就保证了一部分的温度嘛， 然后 对不对？锁住了。 假腿丝袜，你说的那个， 那叫光腿神器。 啊、光腿神器。 哎，你说怎么听那么吓人，像恐怖片似的呢？好了，上半时段第一时段我们就先到这里了，稍后呢，男左女右还有3个小时段陪伴大家。暖文章冷笑话都在啊，我也慢慢的进入状态哈，希望我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整身一会儿回来吧， 待会儿见。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我们，郭峰词曲并演唱。 我们一起出发，迎着风去拼闯，走过不停留去追求，我们一起努力抬起头去开创，我们一起加油不放弃去奋斗，

大江大河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讲述了自1978年起的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里，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典型代表宋运辉、雷东宝、杨巡所经历的蜕变和革新。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早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男左女右第二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大家周三好。 是，我们也开启了全新的12月，它是2018的最后一个月份了。 是。 男左女右呢，也在这一年当中挑选红人呢，到这个晚上已经累积到了1674红。他就是一位在外场，在新浪韩立微博上负责和大家聊天的人，保证我们的小树能长到1.2米以上，最好超过去年的今晚。 是，谢谢。 就这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选出一位二次红人哈， 二手红人 孙家露露啊，曾经呢当过红人，但那个时候呢还没做妈妈，现在已经是孩妈了。 那就算是一全新的红啊，全新红，因为你是一个新时代的妈妈了。 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哈，这个老嘉宾也当上了两娃老父啊。 是。 然后我们的听友们呢也转换角色啊，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到家里三个人四个人， 这是很自然规律嘛，繁衍生息嘛。人类嘛，跟所有的其他的物界的人是物界的这个物种是一样的嘛，都是要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 对，但也不乏一些和我一样哈，这十几年过去了，还是快乐的单身汉。 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正常，因为各个这个段位的人他都有自己的安排啊。 对。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过你选择后的生活。好了，现在要有请。 我哈，第一个冷笑话说这耳钉也太，闪了，这今天给我乐着了，又冷又闪，耳钉太闪了。 今天晚上照相的时候，刚好镜头打在我那耳环上了哈。 平常他老说我这大金戒指，这大金溜子，今天我算看见了，嚯，这大钉，大耳钉啊， 闪吧， 大闪耳钉子， 大水晶，我跟你讲，闹玩呢。 好吧，今天是这样哈。这两天那个你也休年假嘛，我呢也是这个工作哈，我这个工作是排期呢，就正好晚上嘛，就是你正好不用来这个直播的话，那我就把这个排期这个档期就排的晚上拉晚一点，在公司啊给人赶一些东西。那天呢是这个事出就是这样的哈，因为我这邻居呢有一大妈，这大妈呢他知道我是年轻人嘛，他说，所以他经常向我请教一些网上啊怎么上网这些问题，你知道吗？老年人上网嘛，因为我呢能不告诉人家吗？我是知无不言呀， 啊，我是全部的把我所有的知识啊，在网上的怎么去怎么弄，我全告诉大妈了啊。她问我什么，我就说什么，基本上她的问题我全都给解决，全都答到了啊。而且一教就不止一次，教了那么很多次。那今天早上，昨天早上出门呢，我就跟内子啊，就是我媳说，我晚上啊还是要应酬啊，还是 要拉碗要应酬。那虽然不直播了，但是我要应酬啊。这个时候啊，哎，就这大妈的老公，就那大爷，哎，隔着防盗门，哎，多嘴跟那说一什么，你知道吗？ 男人说应酬，99%都是自己出去玩去。 说完以后，哎，老头胖吧，得把门关上了，还我这，嘿，给我噎的啊！哎，没理他，当然内子也不会太在乎，笑一笑，走了。然后呢，傍晚，我下班回来了，遇见那个大爷了，我想跟他推心置腹的说一说，我说大爷。这个大家都是男人对吧，您早上那样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呀、啊、对吧。这大爷说，哼，你厚道啊，天天教我媳妇儿网购，你厚道。 事出有因啊，那就无所谓了啊，无所谓。 冤冤相报何时了？ 是是，原来这大爷，这火在这儿呢。嗯，那么那也怎么办呢？那又怎么办，对吗？你老婆向我请教怎么上网的问题，作为邻居，我能不告诉吗？嗯，我好好跟大爷好好说了说。当然，我也教了他几，支了他几招啊，如何那个把那个网购那页的屏蔽掉，黑掉，让他老婆再也上不去啊之类的。 好了，今天晚上的冷笑话已经过去了，马上要迎来的就是阔别几天的现场版的暖文章。 嗯， 请大家一起来欣赏。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聪明人一辈子三不问。生活从来都不容易，总是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坎坷和挑战。聪明的人懂得调节自己的情绪，不会被外在事物轻易地影响自己的心情，看淡世间沧桑，内心安然无恙。说到底，很多人都毁在了自寻烦恼上。如果学会这三点，你将会快乐很多。成熟的人不问过去。苏轼有首诗：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人生本来就是一趟艰难的旅程，你我都是匆匆的过客。不要为了过往伤神，因为我们都是活在当下，应该豁达处事，而不是徒增自己的烦恼。真正成熟的人，不会让太多的昨天占据自己的今天。就算过去再怎么不堪，也已经成为往事，不如立足现在，放下无谓的执念，活好每一分每一秒。过去的你或许有很多令人伤心的往事，但是说到底，那些都已经过去，无论你多么在意，都改变不了。从现在起，给自己的心情撒点阳光，把时间留给更值得付出的人。其实很多东西，只要你想放下，就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痛苦，才能拿得起幸福。从今往后，学会放过自己，不为掉在地上的面包哭泣，也不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面折磨自己。离开的人就让他走，不属于你的东西就不要。活得干净洒脱，才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努力的人不问现在，也许你现在的状态并不如意，每天都很疲惫很迷茫，但是千万不要因此就怀疑自己，甚至自暴自弃。如果你自己都放弃了自己，那别人更没有理由看得起你。人生就是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打包还给你。别人拥有的，只要你愿意去付出，一样也可以拥有。是金子总会发光，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那些真正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永远不会被桎梏在当下的状态里面。即使现在过得不好，也不会自怨自艾；即使现在春风得意，也不会骄傲自满。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只要你肯努力，任何时候都不晚。未来的路 永远在你自己脚下，而不在别人的眼光中。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儿做好，就是不平凡。现在很多让你难过的事情，过了很久以后再回头看看，才发现那根本不算事儿。时间是治愈一切矫情的良药，经历的多了，自然就懂了。得意时看淡，失意时看开，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计较，你才是自己最强大的后盾。豁达的人不问未来。有人说，小孩的笑和老人的笑都是纯真的，前者是因为人生伊始，心无所存；后者是因为看透人生，心无所爱。其实多一点这样的心态，每个人都可以过得很快乐。人原本没有烦恼，只是欲望太多了，就变成了烦恼。很多人都喜欢替未来还没发生的事情感到忧虑，这样纯属是自寻烦恼。一切事情都有它的答案，只是时间还没到，你才不知如何解答。做一个不忧不惑不惧的人，笑对生活，别把人生想得太难。谁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你能做到的，只有在现在好好奋斗，才不让未来的自己后悔。不管结果如何，来过，爱过，努力过，无愧于心就好。杨绛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心情是一条河，心情的好与坏取决于它的深度。若心量太小，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激起水花，让人烦躁不已。若心量大了，再大的困难也能心平气和，安然对待一切。过去的别再遗憾，未来的无需忧虑，现在的加倍珍惜。愿我们上半生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生惊喜的铺垫。 在你眼中有多么 好嘞，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冷笑话现场版的都已经结束了哈，也不知道这个反响如何，在这个小树的成长速度上呢，显现是95厘米， 是 不咋地啊， 还行啊。好嘞啊，不累不累不累不累，我们待会儿再听一首歌，然后我们进入下一时段。 这个如果不是好几天没见的话，就是分外想念的话，不是应该如雪片般的啊飞来的留言吗？ 你这个啊，就是人类总是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那些， 但是 想听到自己想听到的那些， 做梦是吗？ 可是现实呢，它永远都是跟你的这个预计啊想象啊 差一定。 对，你又不是料事如神，你又不是巴菲特、哎、是吧，你很少有人是人中人瑞才能是料事如神啊，诸葛什么的，这个诸葛孔明啊之类的啊，这他们都行，但是基本上不是属于我们这类人，我们 都是 我们只是照着自然规律而来。 就这样吧，好吧， 是的， 我们调整一下，进入到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 是 男左女右的陪伴，希望我们的红人孙家露露和大家呢继续让外场热闹起来哈。 听一会儿 Daft Punk 的歌，因为这一时段应该听不完，然后咱们把它连起来，连到下一时段去。 你想连就连啊，你这歌8分多钟。 我是说你一边放广告，他一边当背景音乐。 It seems a half-forgotten song. Where do I belong? Tell me what you see. I need something more. Kiss suddenly alive. Happiness arrive. Hunger like a storm. How do I begin?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 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像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5号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第30段，周三第3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回来了，新的一期直播开始了。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到了1674红。 是， 刚才呢，经过我们苦苦的哀求哈，目前小树又往上涨了一涨，窜到1米以上了啊， 这都是求来的， 1米07了啊， 求来的福。 是。因为确实场面就是这么尴尬和冷清哈。 其实你想他，节目进程一半，他已经107了。你其实乐观主义者，你会这么想的，是不是啊？ 对， 嗯。 而且我们的红人呢，刚才还忙着给宝宝换尿布， 那可不， 哄睡觉呢。 你是才2个月，他猫一叫狗一叫的，对吧？肯定是你们也睡不了整觉，这个我太理解了啊。所以呢，我都经历过2次这样了。 哎呦，这得意的， 非常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 这个确实好。离开北京以后会有一个由衷的感觉，就是北京确实时间上哈，就是速度上给人感觉就是每天过得特别快。 对， 就是真的，你觉得在北京的24小时是刷刷刷刷的，就好像没干什么事儿。一起床10点多了。 不过你看这个今天红人真是够伟大的，孙家露露又给孩子换尿布，又把老公搬出来去让他哄睡，给孩子哄睡，然后呢还在这儿给丽姐给男左女右热场捧场。所以 不用了， 要我说的话，要真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不是很理解你们现在的这个节奏嘛。那么你要是如果自己就先把自己前半就是前2个小时就一直耗到比如说耗到12点，那么你可以盯住的话， 要育儿节目了是吗？ 你可以盯住的话，你就让老公好好睡，睡到你后半宿的时候，你盯不住了，让他起来，不然你们两个人一起来盯，那将非常痛苦啊。露露，听我的，没问题啊。 这叶大哥哈，毕竟也是育有两人了啊， 是 两孩了啊。 刚才那首歌啊，叫做《Touch》，触摸。仍然来自 Daft Punk， 刚才那个只开了个头没真的进入听歌阶段的 Touch， 现在给大家完整的把后半部分放出来。 其实啊，这个是那个《西游记》啊，那个到了那哪儿了？到了法国，就是正好到了这个，到了这个法国境内的时候啊，做的一些配乐啊。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这 我自己感觉啊，是 Daft Punk 直接用了很多当年就是非常复古的那种电子音效。复古到什么地步呢？也就是86版的这个《西游记》，大家就是经常能在里边听到的一些这种采样和电子音效啊。不过呢，这也难怪。你还记得79年，然后81年的时候，非常风靡魔一时的，就风靡一时的叫做让雅尔，是吧？也是一个法国的电子音乐大师。那个时候计算机非常的庞大，而且呢容量又少，他要想做点电子音乐啊，做点那个采样，那可费了大功夫了。他不像现在啊，一个手机就能搞定了，那时候他弄几个大机箱都不行啊，弄得好家伙，就是弄大集装箱似的，来装了满台的，就为他那点电子音乐，还包括他那电子灯光啊，那种光速，那简直是那运费都不知道多少钱了，就为他电子音乐，那也是法国的啊，电子音乐大师。所以呢，当时他留下的那一套这个采样，就是当时就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那种、最超前的那种电子采样，也是被留为采样，做到很多电视剧，包括像《西游记》了，包括后来什么这个《黑猫警长》啊，什么啾啾这种。都是这种采样留下来的、 甚至刚才在听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大段也挺像蔡依林的那首《布拉格广场》哈， 是 就是中间的那个音乐哈。总之呢，这是一首能够让人觉得好像视野很开阔，耳界也很开阔的一首歌曲哈。 所以电子乐它也是有传承的。你现在你看这么几十年下来，电子乐都变得有传承了，它并不是说一个新兴事物了。这个法国的这种传承就是法国的，你看 Daft Punk 这一代人，他把自己之前的那个爷爷辈的那个啊，让雅尔的那些电子音色给保留下来了，用在了自己的这个很传统、很复古的，然后用在了自己的最新的这个专辑里面，很有意思， 也已经很深了。听了刚刚的外国人演唱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听听听得懂的啊，更有气氛的。 很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有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 还一样，关心却怎么能说 歌好玩，这歌的名字好玩，所以呢我要把它放出来。这歌名字叫做花生之梦 Peanut Dreams， 花生之梦变成了花生酱。 来自 Grand National 格兰德国际格兰德。 你喜欢花生吗？ 我其实我挺不喜欢吃花生酱抹面包 那道主食的。 我也不喜欢，但是我不排斥，但我不排斥花生的其他的一种呈现，什么花生米呀、花生露啊， 这还行， 对吧？就这些，就是家里面什么，把花生给拌凉菜呀、等等等等，我觉得都还不错。对，煮花生啊，都还 OK 的哈。因为花生它其实挺养胃的， 但是你花生酱就略略显干干涸， 就每次吃起来觉得美味没有像其他人那么嗨哈。 你为什么呢？因为咱老北京，其实你从小吃芝麻酱长大的，你还在乎那点花生酱？你要是从小让，比如说你让美国兄弟们吃芝麻酱长大，他也不拿花生酱抹面包去了，你放心吧。 还有花生油，对吧？其实花生的用处也是蛮大的。 你再让他尝尝芝麻香油，他又不用花生油了，他就恨不得他要有能力，他要有条件，他拿香油炸鸡蛋的点点。 估计大家最近也在看一部就是讲美食的一个纪录片哈，然后每周更新。真的，你不得不称赞哈，就是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甩世界其他国家。 很奇葩，就是我记得有几次让我奇葩，就不说那些我去了南方，就去了，港澳粤啊之类的这些地方的那些吃食了哈。我就是说有一次，我去四川第一次啊，平生第一次，小时候第一次去四川饭店，然后吃什么呢？就吃麻辣火锅嘛。他给了我一碗香油。 对啊，里边放蒜嘛，放 蒜末、半碗蒜末，一碗香油。现在你说起来 很平，这是辣锅料嘛？ 对，现在说起来很平常了，但是当时看的我 叹为观止， 我 你不明所以， 就我的概念中就是这个人 搞什么啊？ 这个人怎么能这么吃香油呢？这个人怎么疯了吧？就是那种忽然让我。那时候还没那个剧呢，后来演的那个剧让我感觉到感觉到当时我的那个感觉了，就是我拿香油漱漱口，我们都给他吐了，我拿牛奶漱口，我吐了，反正我喝什么我吐什么，就是那种感觉。我就当时小的时候就是看着那一碗香油，满满一碗香油，半碗的蒜末、啊，哎呀，我就在想， 为啥你说这么半天，我想到都是辣牛肉呢，哎呀，就觉得辣锅里那个牛肉哈，真好吃。 巴蜀牛肉， 别说了啊，我们说过了，在晚上这个点呢是不聊这个的啊，尤其天冷呢。 那聊聊为什么吧，因为我是七十年代，你也是七十年代。南方孩子就不说了哈，就是在北方孩子，我正好赶上了最后什么呢？就是副食品还得要配给制的那个年代，啊，当然后来很快就好了，八十年代过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就好很多了，菜篮子工程就开始了。之前确实是你每个月基本上都不够吃，更麻酱不够吃啊，粉丝不够吃，那个各种豆制品、副食品你都是配给制的，你其实不够吃还得问邻居，你那个吃还有富裕吗？你这个月你要是没吃的话，你把那个本借给我，我再去来一顿， 都没法理解。 他没有这种生活吗？我有过，所以当时我看到一碗香油摆在我面前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我就感觉我要把今年的香油这一顿就吃完了我也太奢侈了吧，我在想， 真的由衷的感慨和感激祖国的进步哈，还有这些年的发展，让我们真的是物产极大的丰富哈，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同时同样的食材，中外的厨师们的演绎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是 足以见出中国人的智慧功力啊，以及对美味的一个把控哈。 对， 这一切都啥也别说了啊，这个在外面待时间长的人都知道，最吸引他们就是家里的饭， 是的， 还有祖国各地的那些美食们， 在外面吃不惯。这个不只是中国人犯家乡那个犯家乡食物病，我也看到很多外国朋友实在是不行了，跑到那个 M 里边狂嚼汉堡的情景也是有的，他也想家乡饭。 我们第四十段见吧。 碎裂的世界化成三言半响，真正写在心里祈祷笔盖一场绵绵寂寞的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冷空气来袭，天气转晴，地面北风逐渐加大。市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明天白天北风四五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只有零下二度，风寒效应明显。未来三天是大风降温天气，请大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防风防寒保暖。此外，风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高，还需要注意用电用火，谨防火灾，并且杜绝一切野外用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枪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50，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对，周三的晚上最后半小时，周三的晚上最后也不到半小时时间段了。但是可喜可贺的是，今天我们选出的红人呢，当仁不让呢，就把我们的聊天量提到了141条。 是的，谢谢这位在晚上还要给孩子喂奶很辛苦的孙家露露。 孙家露露 也是曾经当过红人了哈，所以就不去你家里做客了。谢谢此刻还在听节目的朋友，夜已经很深了。明天呢，天气预报不断的提醒我们变天了。 变天 是， 一天不出家， 多穿一些衣服， 对， 多吃点好吃的， 对， 多开开心心的，别跟别人生气， 哎，而且 更不要跟自己生气， 而且吃些。结合时令的一些 火锅、 蔬果啊、食物啊、火锅啊什么的，这些都很好啊。去公共场合，这个孩子也当然是这个是需要的啊，透气的，但是简短为妙啊，就是出去在楼下晒晒就行了。因为现在您也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孩子，东发季也有病，也有病。现在看叫诺如病毒，又得防止这些啊。 还有这爸爸们哈，一提到孩子啊，真的是。 说实话，这病毒今天我也是刚得知，我就不称职啊。要是一个细心的爸爸、细心的父母，应该是每一个季节要防什么病毒，他都是提早他就应该知道的。我今天才知道，已经很晚了。但是守着这个广播波段，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小孩子啊，诺如病毒要提防一下， 注意身体健康。 对。 下面这首歌是叶倩带来的， 这首歌曲叫做 Les Flues， 来自 Chucking。 我们到第四时段呢会多听一些音乐哈。 对， my petals weave me through a dream for all flower is born. It blooms to spread love and joy, faith and hope to people forlorn. Inside every man lives the seed of a flower. The fear lives within. He finds beauty and power. Sing along and tell the people. Me.

I wanna be around， 来自戴安娜华盛顿。 华盛顿， 对 ，Washington， 不是华盛顿哈。 就他其实 Washington， 这虽然是个用于地名了 ，Washington D.C. 嘛，但是人名也经常是用到的，华盛顿、乔治华盛顿之类的哈，那也是用在人名里的。这首歌也是非常古老的了， 是 I wanna be around， 跟我那首千里之外也有一拼， 我比你的千里之外还早了几十年， 反正就是听上去呢都很有年代感，另外呢就是很像冬天的歌曲哈， 对， 尤其你刚刚这一首呢就很像12月24号， 是还是快来了， 对，然后人们呢都在 一片红色， 对，是啊，十二月虽然是天气开始越来越冷了，但是我们也将迎来一些很温暖的日子哈，包括我们要迎接全新的一年，要开新年晚会， 是 要赠这个新年贺卡 年会， 很多小朋友呢也要准备这个考试啊， 对，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啊，想一想那些好的地方啊，觉得这个日子呢还是有所期待的， 没错， 小树现在长到了1.45米，大家呢也是在这个聊天当中呢互动着彼此的生活，有位朋友说你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今天的加班也就结束了， 对， 不找四六的喵， 有很多朋友也是12点收工是吧， 很辛苦哈， 对，12点收工的朋友大有人在啊，不止我们11年如一日，也有的是朋友12点都睡不了的， 每当就是休假的时候呢到这个时间点，我就会感慨哈，是什么让我们在一起11年的夜啊， 对， 这点都不睡， 是你们 是热爱吗， 就是你们，你比如说王小板12王小板还跟我说演油碟儿，那是碟儿吗，那要是碟儿我也就知足了，那是一个碗， 但我们讲这个吃辣的 是有碟儿，那要是碟儿的话我也就知道还算行， 辽阔的世界人和人都有各自的逻辑，不想说服什么人，更不想改变我自己，有缘分就贪心，没默契就别矫情，若个性决定命运，用微笑回忆走过的每个风景，留下一些回忆，有的晴朗了心情，也有的是叹息，热爱旅行的人总有某种纯真，不怕雨雪风尘，又忘了痛苦的天分，黑夜等我的灯，就像灿烂星辰，让勇气温暖到沸腾，不再是孤独灵魂，沿路收集来的纪念品，拥有特殊的魔力，放在手心看着，情绪最终会平静，忍不住要佩服自己，有过这许多经历，还相信有一个天堂，许的愿望会降临，从飘雪的山林来到热带的雨林，我看过美丽夕阳，还是爱黎明，等待着重启黑里看太阳闪耀走近，对今天感到好奇，用全新的情绪，热爱旅行的人总有某种纯真，不怕雨雪风尘，又忘了痛苦的天分，黑夜等我的灯，就像灿烂星辰， 让勇气温暖到沸腾，不再是孤独灵魂，热爱旅行的人，内心总有回声，喊着为梦奔走，能够让生命变丰盛。最酸涩的泪痕，最甜蜜的笑声，编辑成最美的绘本，去永恒精彩过程。就算开窗会飘点雨，我宁愿雨里，不想紧闭自己没空气呼吸。 Oh, a good life, full of fun, seems to be the ideal.Good life lets you hide all the sadness you feel. You won't really fall in love, for you can't take the chance. So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Don't try to fake romance. It's the good life to be free and explore the unknown.Like the heartaches, when you learn you must face them alone. Please remember, I still want you, and in case you 南希·威尔森，好听就好听他最后 ending 的这些 The good life 颤颤巍巍动的哈， 对， 听完了这首歌呢，也真的要进入到今天晚上12月5号星期三晚上我们休假之后回来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首先要谢谢今天的红人，当那个 新妈妈 二次红人的， 对，当二次红人的新妈妈 孙家露露，谢谢你啊！也希望在育儿的过程中也保重自己的身体啊，你的美丽等等等等了。还有很多小伙伴们，谢谢你们一起让男左女右今天晚上的小树长到了1.45米，高度不错的， 真不错。 好吧，我们明天呢继续晚上10点钟 NJNY， 最后带来一首大家基本上都熟悉的歌曲哈。哇哦， 爱情呼叫转移了，你这是开始 爱情转移啊！希望那些糟糕的事情都会转移掉啊！现在还是水逆的尾声，而且我特别提醒一下天蝎，这一次水逆居然很有针对性的在12月1号到12月7号主攻天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没事，还有两天，一天啊，没事。 天蝎宝宝们珍重。当然其他的小伙伴们也一定要慎重，我这两天真的是感受到我很多朋友同事状况频频啊，非常之蹊跷哈。 是， 我们只能说水星在逆行的时候它势必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糟糕的东西哈。 去检查再仔细， 自求多福啊！ 我跟你讲啊，就我这么看上去很精明的一个人，对不对？ 嗯， 我觉得我从来不怎么可能在出门带身份证这件事情上遇到什么障碍，对不对？ 你带错身份证了。 我这次居然把社保卡带成了身份证， 那俩长得确实挺像的， 吓不吓人？ 你仔细看看，有一个带芯片，有一个不带。 我当时是这样的啊，既然事已至此，这会儿都睡着了，也没人听到我这笑话了。因为有一天呢，我是用社保卡放在我的钱包里，然后我想出门呢，应该把它拿出去啊，不要放在这个钱包里了。 是， 准备把身份证保留，社保卡拿出去。 拿错了， 但是拿错了。 对， 可能是早晨我眼神不太明媚的时候哈，所以我特别提醒大家，在出门之前要仔仔细细的看一下身份证。 哎呀，有一个办法，社保卡跟身份证，如果不是同一张免冠照片，特别好认出来。怕就怕在，我估计你那个 当然是一样， 哎，是同一个免冠照片。 另外哈，如果说忘带身份证的话，请记住，火车站呢是有办临时身份证的地方，飞机场也有办临时身份证的地方，但是前提是你要早去早发现， 是， 对吧？ 要不然你连飞机连火车都误了。 哇，我那天真的是我，多亏腿脚灵便哈。 嗯， 别提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到底是灵便是别提了呀？ 就是我赶上了嘛，就一切都赶上了。 是， 可是试想，一切都挺后怕的哈，所以要仔仔细的检查啊！水逆期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晚安。 晚安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